一切就不言而喻了。我感觉今天站在外头不用几分钟，可能一分钟都不到就会被冻透的这样的一个星期四，12月27号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在下午的3点05分，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和你一起唱，我是在来电台上班的路上已经被冻透了的戴毅。在今天这个寒冷的周四，广播里面怎么能没有这首歌呢？这是在寒冷刺骨的冬季里面，我们要对自己对心里在乎的人肯定要说的全部的暖暖的话都在这个版本当中。 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虽然迎着风，虽然下着雨，我在风雨之中念着你。深地问自己，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虽然迎着风，虽然下着雨，我在风雨之中念着你。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自信归故里，我也轻声地问自己，不是在此时，不是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 就是2018年的北京冬天最冷的一天了，今天白天最高温度都是在-6-7度的样子，所以呢可能体感温度就会更低了。以往的时候我不太知道说究竟体感温度究竟会比实际的真实的温度到底要低多少，所以在刚才上直播之前的时候，我们办公室几位同事在讨论说，哎，这到底体感温度会比真实温度要低多少呢？我有一个同事张帆言之凿凿地跟我说，体感温度会比实际温度要再低10度左右哦。也就是说你出门的话，现在可能感觉外面是-16-7度的样子，吓了一跳。所以天太冷需要保重身体。Shock my body, light up the fire. Can you ignite it? Turn up the flame on it. Get it started. Pull me in close. I want you on me. Show me why you want it. I'll go into my session. Throwing signs, but I'm not a psychic. If you really want it.

紧紧握着她的想上天祈求，愿你先找到温柔，有人包扎伤口也挡住寂寞，谢谢你陪我陪爱听雨追风，谢谢她给你给爱另一个 我相信喜欢李圣杰的人还是不在少数的。这首歌我相信小米，对，收音机旁的小米你好，也很喜欢这样一种层层递进的情感，这样一种情绪的铺垫。李圣杰眼底星空，不知道这首歌会不会让你短暂的想象着你自己好像是躺在了一片偌大的星空下面，然后被整片天空所包围着的一种温暖的感觉。好像还是没有温暖的感觉，是吧？失败了，我这样的一种描述，这样一种串联失败了。确实天太冷了，零下16-17度体感温度，太低了，真的只能靠多穿帽子、手套、围巾，可能出门的时候走路的朋友还要戩上口罩。下午的3:16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在2018年的工作日下午的3点钟到4点钟，这里是和你一起唱。2019年的同样的时间，呆艺也在这里。带来一首刘德华和梅艳芳的老歌，每年到了12月底的时候，很多人就会想念梅姑。 我真的有些无助，有时我好想哭，要怎样能将爱留住，明明是真心感动，真心满足，爱却然漂浮，要如何在这茫茫人海之中的归宿。 知道你爱的苦，我也有相同感触，我觉得很忙，总裁乱了爱的脚步，永远是工作很多，朋友很多，爱却不终于将爱完美演出，我不再孤独。为何你的爱情我的爱情都是那么苦， 也曾付出真爱动过真情，爱却不停留， 是无情，人生还要走。别说爱情苦，别说爱情苦，爱过就该清楚。 爱过就该清楚。 我知道每年到了这个月底的时候，就会有很多人特别想念他的声音，想念他的人也会用一些方式来寄托自己的思念和想念。所以带来这首歌，梅艳芳和刘德华的《别说爱情苦》。我记得曾经是在一个帖子当中看到了梅艳芳说过一段话，她说我为什么喜欢在台上的感觉，她说因为有很多人陪伴着我，我唱歌他们会喜欢听我唱歌啊，我做什么动作他们也都会鼓掌和喝彩，而我回到家的时候呢，就会很静，静的好像连一个人讲话都没有，所以那种感觉很恐怖，我很害怕一个人，很讨厌孤单的感觉。所以有的时候多听听内心的声音，自己的感受最重要，也不要管别人怎么看，要让自己开心，要讨好自己哈。 The streets at night, you're way too short to get on this ride. No, I'm not. They're trying to tell me that I gotta be home when the street lights glow. You can't watch your TV show. I will watch what I wanna watch. No, won't listen to you. Do what I wanted to, and I will walk.Across this lake, fly through the sea.

存在凡间的精灵，我愿意歌颂祖国和表演爱情，但只盼望听我歌唱的人赶快清醒。哆哆哆来咪嗦，像风筝拂晓而去，嗦嗦嗦西瑞发，是落叶轻轻哭泣。哆哆哆来咪西，没有人认真在听，那被你遗忘的旋律，却是我宿命的追寻。你的日记，如果你不爱唱歌也没关系，就让第一道阳光把你的耳朵叫醒。公园就要拆去，别拆去记忆，何不用歌声摘录下你的日记。如果你不爱唱歌也没关系，就让第一道阳光把你的耳朵叫醒。 这首歌当年鼓励了多少人，哪怕不会唱歌，请让音乐像一道阳光把你的耳朵叫醒。我记得我曾经在一个音乐流媒体的软件当中来听这首歌的时候，看到了有一个网友的心声，他的留言是这么说，他说中国乐坛辜负了这个声音，他曾经是我最想在我是歌手节目当中看见的人，他并未大红大紫过，如今也可能不再年轻，也没有那么多人期盼着可以在竞演的舞台当中看到他的表演，听到他的歌声，但是他是我听见的有限的几个拥有天籁之音的女歌手。秦海心把耳朵叫醒，黄征作曲，厉曼婷作词，在1999年，同样一个很寒冷的冬天，是在1999年的1月7号，39当中都应该是很冷的啊。当年秦海心的首张专辑就是把耳朵叫醒，那个时候不满20岁的他是索尼唱片公司签约的新人，他的专辑把耳朵叫醒制作上乘，演唱的技巧也很纯熟自然好听，在当时原创乐坛一派不景气，台湾地区歌坛新人在内地市场长驱直入的时候，那金海心的出现给中国的原创歌坛注入了很新鲜的活力。当时在专辑还没有推出之前的时候，金海心的单曲毫无保留还有睡不着的海已经是引来了很多歌迷和乐评界的一致的好评。那当年的很多各大电台的音乐 DJ 啊，纷纷是用了一些很溢美之词的言语来赞扬和肯定他的唱功，比方说用了惊艳，用了气质独特，用了极具潜力啊这样的词藻来赞美他，甚至有传媒还将他与同属索尼旗下的李玟 Mariah Carey 牛姐做比较。那另外呢，他的专辑里面还是曾写过了花心、五月光、有一点动心的等精彩歌词的台湾著名的女词人厉曼婷来内地参与监制的第一张原创的专辑，所以她为金海心天生励志男子气的嗓音而感动，所以写下了把耳朵叫醒、睡不着的海、毫无保留等灵感呈现的歌词，也是为内地的原创音乐平添了很亮丽的一笔。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在2018年它的播出时间是在工作日下午的3点钟到4点钟，所以马上还有不到5天的时间，2019时间不变。 我站着，我坐着，我走着，我盼望着，心早已经飞凉。我知道，我想着，有一个快乐的我就在什么地方，在快速生活找到一些从容，在复杂世界有想什么？灿烂的阳光下，解放了心中的我，这一刻放轻松，在快速生活找到一些从容，在复杂世界有多一点天真。 可以来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冒个泡了。 我的好朋友， 你可以在这个时候举手让大家看到。嗯，我要谢谢这一年来，因为马上到了12月31号了啊，还有几天的时间。谢谢这一年来的时间当中对于戴毅的支持，还有对于和你一起唱这个节目支持的听友们。有很多老听友会在下午的时间当中准时出现，然后会在微信平台上面留言让我看到。虽然很多时候直播当中我并没有念出你们的留言，但是我的眼睛都看到了，我的眼睛都捕捉到了，我的心都记录下来了，谢谢。Kingston, Natasha Benningfield, Love That This， 就像这样爱。谢谢更多听友对于广播、对于音乐广播的爱。看到了微信平台上面的最美好的时光在路上，发了一张截图。我觉得这个图最大的亮点，它是用 4G， 用流量在听 TNT FM。 怎么样，喜欢听听 FM 吗？把世界送到你的耳边，超级电台精彩听不完。这个广告打得好生硬。当然用流量来收听广播的听友，收听节目的听友，戴毅需要起身鞠躬致谢。好了，马上结束我们今天和你一起唱的一个小时直播了，时间很短哈，但是还好2019年的时间我还可以在下午的3点钟继续陪伴你们，给喜欢听歌喜欢唱歌的听友们。好了，稍后4点钟是能量音乐，感谢收听，明天见。 She was more like a beauty queen from the movie scene. I said, don't mind, but what do you mean? I am the one who lands on the floor in a round. She said, I am the one who lands on the floor in a round. She told me her name was Billie Jean and she caused the scene. Then every turned with eyes that dream, be the one who lands on the floor and around. People always told me, be careful what you do. 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旺季市场需求导致普五的产能供不应求。那么市场行情究竟如何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是特别的邀请到了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喜酒一级佳酿营销部的副总监胡总来具体的了解一下。胡总你好。 大家好。 哎，胡总，最近啊，我们看到说五粮液暂缓接单了，那您是怎么看的呢？ 从最新的报告数据看啊，五粮液去年实现营业收入是301.87亿元，同比增长22.99%。今年